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，我是夏萌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由特德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。兴趣决定一切，小贝童年时表达出来对于足球的痴迷，也预示着他未来在球场上的兴奋与激情。可以说小贝无疑是幸运的，因为他有一个同样对足球痴迷的父亲。正是由于这一点，他得到了良好的足球启蒙，在儿时就体会到了红魔比赛的魅力，这更得益于那浓浓的父爱。 我的儿子贝克汉姆，演播白刚。大卫充满期待，希望能够跟温格指挥的球队交交手，可是他最后却不得不绝望地坐在冷板凳上，眼巴巴地瞧着别人比赛，而报界立即捕捉到了他脸上的绝望。第二天，这就成为了跟比赛本身同样重要的头条新闻。当然，那时双方比赛最终以2-2握手言和。这样，在英超积分榜上，曼联仍然雄居榜首，虽然只领先第二名3分。更糟的还在后头。为了能够延续自己在欧洲冠军联赛上夺冠的美梦，曼联急需在老特拉福德大胜皇马，这意味着福格森必须排出最强阵容出战。然而他再一次弃用了大卫。比赛那天，大卫打来电话：“儿子，你怎么样？”“ 还好，爸爸，不过今晚我又要坐冷板凳了。”我简直无法相信。 什么？儿子，别开玩笑了，我才不相信你呢，他不会那么做的。 爸爸，他已经这么做了。他说他认为我一碰上罗伯特·卡洛斯就踢不好球。他还说他正在做一些调整。 天哪，我不敢相信。 不过如果你上场的话，一定要抓住机会把真本事拿给他看。我知道你并不需要证明什么，但是如果你能上场，还是要做你应该做的。 大家有目共睹，福格森宁愿在中场弃用大卫，也要用起半吊子的贝隆。这个决定似乎含有某些特定的错误考虑，仿佛更多的是为了给大卫一个教训，而不是赢得比赛。我一直无法相信福吉会把个人恩怨置于整个曼联的利益之上。无论如何，这个决定的确令人咋舌。皇家马德里在那个晚上显得势不可挡，中场休息前他们就以3-0领先。大卫在下半场终于以替补出场，看得出来他一定是把我的话听进去了，他发挥超常，令人赞叹。不但自己梅开二度，还带领曼联发起猛攻，最终以4-3反败为胜，上演了一场精彩而又英勇的大翻盘。令人感到惋惜的是，这样的结局还不够好，因为皇马在双方第一回合较量当中是以3-0胜出。因此按照总比分来算，他们仍然能够出线。我猜想福吉早在赛季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在盘算着弃用大卫了。的确有线索表明这一点。在前面的几场关键比赛中，尤其是战胜纽卡斯尔的那一场以及跟阿森纳的那一场，他都特意的把索尔斯克亚放在中场右侧位置上，而那恰恰是大卫的位置。我觉得福吉是想看一看奥尔是否能够胜任那个位置。然而很可惜，这个选手在接下来的赛季刚刚开始不久就早早的负了伤，因此福格森的如意算盘落空了。不过大卫